下眼泪前，美丽往事犹如昨天。没有人能告诉我永远爱到底有多远，我们不再相信地久天长的诺去，过不去，明天不会远。没有人能告诉我永远啊到底有多远，我们不再相信地久天长的诺言。岁月将遗忘刻进我们的手掌，眼睛望水滴不沉，过去过不去，明天不会远。我该如何告诉你啊，我的爱让我没有忘记，十八岁的那颗流星吻过我的 十八岁的那颗流星，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在11年前的时候为小说《左耳》制作的主题曲之一了。和当时的简单配乐的民谣范儿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米咪的十八岁的那颗流星在吉他的主旋律的基础之上，加入了键盘啊，包括打击的乐器，可以说是更具有时代感了吧。OK， 接下来听张学友的歌，等你等到我心痛，一首粤语歌曲。 在这美丽的夜里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怎么不见旧爱侣，问问为何我空虚，是我错失的字句，但你伤透我不对，今晚请你念过去，来将心窝占据。让我继续忍下去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星星今晚陪我醉，就像同情我空虚，又在雨中等你，的我已心碎，眼眶的雨渐隐退，人消失空里去。等你等你等你，一世一世等你，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，很想当天的一切能回味。想你想你苦痛，等你等到心痛，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，孤孤单单的我又怨尤。等到我心碎，始终不见旧爱侣，寂寥别愁各一堆，是我错失的字句，把你伤透我不对，今晚请你念过去，来将心窝占据。等你等你，一世一世等你，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，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。想你想你苦痛，等你等到心痛，无情

出天知晓。 这是任贤齐带来的《沧海一声笑》，我加了这首歌可能也会让你重回到当初听情歌的那个心动的时刻。这首歌叫做《爱如潮水》，你可能听过张信哲的版本，但是今天我要放一个女生的版本，是来自于蔡淳佳的。听到她的这个翻唱呢，不知道你是否也会赋予她一个情歌公主这样的一个称号呢？好了，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 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